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芝麻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喂，好啦，翻到嚟啦，咁啊，就今日咧，大家非常又既愤怒又痛心啦。我觉得即系今日就其实系，即系朝头早起身，你见到科大咧就举行咗呢一个毕业典礼，咁你见到阿史维咧，咁其实都算系一个。即係都係一個有血性嘅，即係好感，即係比較感性啲嘅校長啦。我見到佢就係、是、 咁多個，好似係最好係佢喎，一路 個個反應似乎最好係佢啦。相對於我覺得，相對於段王爺咧，佢仲好啲添。咁啊就因為佢自己本身就主持呢一個畢業典禮嘅途中，咁就話有同事啦，就俾個 show 個電話俾佢睇啦，就我諗其實佢都預咗，因為咧就。我諗佢就同身邊嗰啲同事傾過，就係話如果大家知道即係周同學嘅消息咧，就話立即話俾佢聽。咁其實呢個我覺得好上心。所以你見到咧，佢舉行呢一個畢業典禮嘅途中咧，即係突然間佢接個電話，知道咗之後就即刻公布呢個消息啦。其實佢係將呢件事係擺上心度嘅。咁佢就隨即就叫大家默哀啦。咁我問你啦，即係阿史維係咪建制派啊？佢唔係建制派啊，佢亦都唔係民主派啊，又唔係藍又唔係黃啦、啊，係咪？咁但係我覺得作為一個正常人嘅反應，即係如果大家知道自己學生即係有個咁嘅噩耗，其實你默哀，其實呢個我覺得係照顧大家所有人嘅情緒一個最正常嘅反應。 雖然呢，我覺得呢、這個消息呢，即係都即係大家都有少少心理準備，即係睇過去呢兩三日嘅新聞。 嗯， 但係都其實都係。即係幾悲憤咯、 啊，好悲憤，因為呢個係第一次係喺前線上面，即、就、係、是、有人送命 ，kill in action 啊， 同埋我即係、就是、我自己比較啊， 嗯， 同八九年六四嗰個心情咧係不遑多讓， 我覺得係沉痛好多添啊，可能係， 即係雖然大家素未謀面，亦都唔識佢 啊，呢、這個 喂，但係即係見到咁嘅環境，即係當然大家都想。就係、是、如果你話意外最好啦，但似乎越嚟越出嚟嘅消息越嚟越唔似喎，係、嘛？即係尋日領匯已經算係快手噶啦， 領匯快手 係嘛？ 係啊，喂，大佬，你估佢唔驚啊？領匯喂，全港十八區咁多呢啲咁嘅商場，喂，你一俾人裝修唔係咁容易搞掂啊，大佬，即係你都唔係人敢品嘅，坦白講就，你知而家啲街坊幾勇武噶啦，係咪先啊？咁即係起碼佢處理件事就好過呢一個啦，即係呢個叫做係職訓局好多啦，係咪？ 我今朝十點幾收到，到而家呢一刻， 嗯， 即係我十不相瞞。喂，我都係好揦住揦住喎，聽到呢個消息。 係啊， 喂，我哋已經有心理準備嘅喎，我哋有。 你 星期日嘅凌晨，今日已經星期五， 禮拜二已經話咩啦？不後啦，東方首先走出嚟話。 跟住禮拜三，校長就話唔好再，即係同埋班同學都話唔好再對外公布佢嘅消息先㗎啦。咁希望個情況穩定咗先再講㗎啦。 我頭先 send 咗一段片咧，俾阿 Anthony 咧，就係話其中有一段係領匯 D 啲人好細心睇嗰十幾段片之後咧，其中一個可疑嘅地方就係話咧， 其中一條片咁其實呢個可以大家睇一睇先嘅，係啦，可以俾大家睇。嗱呢個我咧係最即係其中一個大家拍到噶啦，就其實係好可能係周子樂佢本人啦，係咪？咁就係佢嗱呢個咁嘅情況咧，嗱見到佢隻手咧唔喐嘅。咁似乎真係呢雙手反綁咗喺個背後度嘅。咁然之後呢你見到呢個人推咗佢之後呢好似係有支槍攞住添嘅其實係。嗱大家細心啲睇下。喔、哦、呢、這個就可能有啦。嗱。 係呢個肯定係停車場啦。 呢、這個肯定係停車場啦係其中一個位啦。嗱啱啱佢隻手伸出嚟嗰個位。大家睇下呢個位。係啦。咁推咗喺嘢。如果你正常嚟讲呢咁其实你应该即係冇可能呢你隻手唔喐㗎嘛。 唔係我最初有一个嘅疑问就係点样嘅、啊。三楼跌落去二楼。我当系自己跳啊、嗯、我当呢个假设先。其实嗰度系得四米到嘅咋嘛。即係话大概系12到13尺度。 嗯。 理论上呢最多都系扭亲嘅脚或者扭断嘅脚嘅啫。如果你自己跳落去。OK， 因为嗱，就算如果你个脚落地先嘅话咧，再撞到个头咧，相对嗰、那个即系冲击已经冇咁大噶啦。 嗱，大家睇呢单新闻，啱啱苹果咧，咁佢就话即系引述一啲医护啊，咁嘅意见，佢就话喂，如果你系高处跌落嚟嘅话咧，喂，你冇理由咧，即系其实系咁样伤法噶，即系你嗱，因为而家周子乐咧，佢嗰个伤势咧，主要就系嗰个右个脑同埋个右盆骨。吓、啊、右即系其实主要都系个身体嘅右边啦嘅右盘骨， 即系话打横跌嘅机会咯。 系啦，打横跌嘅机会。咁佢又话，即系你个伤势似碌过，似碌过个栏咧而跌落地嘅。即系话嗱，其实如果你系喺清醒嘅状态下，系由高处跌落去嘅话咧，你正常嘅反应，你知道临跌落去嗰刻一定会用四肢嚟保护自己噶嘛。 两手两脚 系啦，咁所以点解嗱呢个？ 所以就算反弹，啊、即系头先我嘅论点就系，就算你反弹都好，你再撞到个头， 嗯， 基本上嗰个冲力都冇。 你会护住个脑嘛？系咪？即系呢个就系正常嘅情况，就系如果你清醒嘅时候，你起码咧，你起码就系四肢跌落你底先，然之后咧就护住个身体噶嘛。咁所以点解医护就系话嗱，正常咧跌落高处跌落去咧，即系受伤嘅系四肢，因为你自己下意识地就会用四肢保护自己。咁好啦，即系啱啱我亦都见到一啲post 即係 Facebook 嘅 post 咁其實佢就話自己係目擊者嚟嘅。咁我啱啱見到個何韻詩，佢就亦都係去做咗，好似 share 咗啦，就係呢篇稿啊，就話市民投稿啊咁樣。咁佢就話啦，另一個街坊咧就話見到成個停車場成晚咧，裏裏外外都有差人嘅。嗱，因為而家咧就係話阿周子樂。佢遇事嗰一刻應該係凌晨嘅時間， 嗯、 凌晨嘅時間前前後後咧，咁而家你即係因為今日先蘋果，今朝早蘋果先至話收到料，就話有一個咧就係、是、街外行車嘅一個朋友咧，個司機咧就提供咗個車 cam， 就話俾你聽咧，原來咧喺11:30當晚11:30咧，其實已經有啲差佬咧喺個停車場走咗出嚟噶啦。咁、 嗯、 你仲話喺佢出事之前你冇入過去，咁你已經係講大話噶啦。系咪先啊？ 唔系呢个好明显啦。 系啊，你一讲大话啦， 大话噶啦。 系啊， 因为点解咧？喂，老实讲，你点可以讲得到大话啫、 啊？ 你11:00已经入咗去，即系话周子乐未入去嘅时候，你已经入咗去。 嗯， 系咪？第一个 proof 就系咁啦。第二就系佢出咗事，你又入咗去。 嗯， 期间掟个催泪弹。嗱，如果你话系催泪弹，因为佢跳嘅话咧，我都唔信系会伤成咁。 嗯， 因为嗰度都系12尺啫嘛。 嗯， 用我哋嘅谂法就系、是，喂。你点都攞两只脚落地，点都攞两只手去挡一挡先啦、 嗯。 喂，如果再睇翻头先我哋播嗰段嘅时候，有人喺度推紧，即系话嗱后边嗰个黑衫嘅，好大机会可能系 undercover 嚟嘅。 嗰啲乔装警啊嘛， 系咪？ 嗯，即系拘捕。 喂，呢个系一个即系最重要怀疑嘅地方嚟嘅、 啊。所以而家就系、那个。 喂，以前我都唔信呢啲嘢嘅。喂，而家越嚟越离谱喎，越嚟越夸张喎。 嗱，因为其实咧，点解佢而家你话唔清醒嘅状态下，俾人哋拱咗落去楼咧，咁你先至会有咁嘅伤势啦。咁因为你头先见到佢双手反绑嘅，就似乎系双手反绑嘅。咁然之后就即系有啲讲法啦，即系其实我哋头先嗰个 pose 呢个 pose 佢就话，喂，好系咪即系其实你根本上系打到人哋系已经系不省人事，然之后先至推人落楼咧？咁如果你系晕咗个状态下，俾佢推落楼咧，你真系冇办法。 啦，即係好似頭先個醫護講啦，似係碌過個欄，然之後先至跌落地啦。 即係話，就算係八尺都好啦。 嗯， 如果你咁樣綁住係掟落去，或者佢暈咗掟落去嘅話咧，你都好大鑊嘅，因為你投落地先，係咪？因為嗰個地心吸力噶嘛，有衝力噶嘛，係咪？如果你正常，就算自己睇，最初我哋睇K 寶嘅時候，K 寶喺度做呢個訪問啊嘛。 嗯 有一個人就話，因為嗰度好容易誤會咗嘅，二樓嗰度咧就即刻可以跨過去咧，就係平地；三樓嗰度咧，大家就誤會咗。如果你唔熟地形嘅話咧，就照跳落去呢度出事。但我諗極都唔明，喂，嗰度十幾尺啫嘛，仲有啲跳錯， 同埋隔離有樓梯㗎， 扭斷咗佢腳， 同埋隔離有樓梯㗎。如果你要走嘅話，你點會即係有樓梯唔走？ 仲有學你話齋，嗰度有樓梯之餘、就係、如果你放催淚彈嘅話。我点会向放催泪弹个方向跳噶、 啊？ 系咪啊？因为你催泪弹喺外边射入嚟，就系、是、嗰二三楼嗰啲位嚟噶嘛。嗯、我仲迎住你个催泪弹方向， 啊、 我梗系走入去学 Anthony 话斋入楼梯啦， 系啊， 树入去中间啦。 嗯， 所以最早即系究竟边一个走去放消息，就系话阿周子洛系因为要躲避催泪弹，所以由三楼跌落二楼。 哦，呢、這个好早就 spin 啦，似乎 嗱呢一个 咧 就系有线去做访问、 啊， 其中一个停车场嘅租客咁讲。 嗯 嗯， 咁所以一开头咧，我哋都以为咧，唉、哎，真系因为间接嘅啫，即系差佬，即系掟催泪弹咁，啲人走避嘅时候，所以咧就失足跌咗落去咁，但系谂极都唔明。喂，你失足还失足，嗰度得十二尺啫嘛。 系咯、 哦，其实而家有种有种阴谋论就咁讲嘅，正正就系因为你差佬咧知道出咗事之后咧，先至去自己后补翻嗰啲催泪弹向嗰度射咧，然之后就即系去完整翻个故事，去自圆其说啦。 咁你要 check 个时间喎。 系啊， 究竟佢几点钟，大概几点钟出事、 嗯、 ？OK， 几点钟掟催泪弹？ 因为你向嗰、那个即系你向嗰、那个。停车场发催泪弹好奇怪嘅呢个动作， 唔系，因为佢咁有线都影到嘅，就系有人掟雪糕筒嘛，喺、 嗯、 停车场当向，但系个问题就系你掟雪糕筒啫系嘛， 系啊， 喂嗰度淋白白嘅嗰嚿嘢，你呼机啊大哥，喂你有乜理由向个停车场掟催泪弹已经唔合理啦， 同埋你真系， 除非你个阴谋论。 啊， 除非你个阴谋论，佢已经掟咗落去啦已经， 系啊， 所以掟催泪弹嚟模糊个视线，你掟佢嗰度做乜鬼嘢啫？掟下雪糕筒，喂！理論上，如果我同你係做 commander， 好啦，有人喺上面掟雪糕筒落嚟嘅，我哋啲伙計，喂，我哋咪應該派伙計衝上去啊，封住幾個門口啊，去拉人啊！ 其實九龍灣嗰次都係咁樣噶啦，好多人即係掟雪糕筒或者喺樓上面掟石掟落嚟喺條街嗰度，咁其實佢哋嘅反應都唔係衝出嚟添啊，佢哋只不過係用強光去照翻上面建築物究竟有冇人，然後先至揾人。 咁啊，梗係有人噶。 系啊， 有人掟得雪糕筒落嚟 ，OK， 我就算当你掟玻璃樽啦、 嗯， 喂，你掟催泪弹上去做咩？咁你咪驱散佢啫，你唔系捉佢、啊 嗯， 喂，调翻转头谂、啊，你今次应该系捉佢、啊，如果你认为佢即系做呢个掟嘢嘅行为系唔啱嘅话，系刑事、啊， 所以咪奇怪咯，因为。一般你見到佢哋個處理就係下意識就係點都攞電筒照一照，然後先叫人走上去噶嘛。咁突然之間二話不說就射呢、這、一個催淚彈嘅話，喂咁係違反，亦都係違反緊我哋嘅常識嘅、哦嗯， 直情係違反常識啦，大佬。你同我去執行，即係呢一個嘅止暴制亂都唔係咁樣止暴啦，係嘛？ 嗯， 即刻封幾個停車場路口， 嗯， 揾差佬 ，OK， 抄咯， 嗯， 封完之後就揾人上去。拉人 嗱，所以咧，你而家咧根本上啲差佬啊，讲乜都冇用。今 日仲有一样嘢最大嘅问题，sorry 啊，补充一句嘢。喂，大佬啊，你足足嗰度迟咗半个钟啊，差唔多。喺个救援嗰个问题上边 系啦。 喂，就算我哋头先讲嗰啲推论系全部系乱估嘅，系错晒都好。 嗯。 吓、啊，当佢自己失足跌落去都好。喂，咁你冇理由32、30分钟都未救到人噶嘛，大佬。喂，嗰啲系消防、救护。喂，就算你系拉到嗰个系拉登啊，或者拉到嗰个系叶继宽啊，喂，你已经被拘捕嘅时候，或者应该受咗重伤嘅时候，你都要 call 白车噶啦。喂，呢个系文明社会嘅基本嘅行为嚟噶嘛？喂，你仲阻住所有嘅白车去，足足迟咗20、30分钟。喂，呢下亦都系致命嘅。喂，所以史维讲得啱啊。 你冇得唔開死恩庭嘅。 係，佢就話嘛，嗱，大家睇下呢封信啊，即係其實佢就咁講嘅，其實係嗱，佢最重要呢句説話。 Causing a delay of 20 minutes。 係啦。 In the rescue operation of our student。 然之後就喂，大家喂，你所有 party 唔該你 clarify 一次先，大佬，特別係差佬，係嘛？即係而家已經係冇咗一條即係年輕嘅生命啦，我哋啲人會嬲㗎。We will outrage。哇！呢樣呢句説話咧，阿段王爺都唔敢講嘅，大佬係嘛 ？No acceptable explanation 係嘛？喂，呢、這個我覺得佢作為一個校長應有嘅，即、就、係、是、表示翻應有嘅尊嚴。 所以我咪話，史維係咁多個校長裏邊 最有腰骨、啊， 係最頂啦。因為你諗下，佢第一次喺六月九號遊行完之後咧，佢係第一個校長啦，認為呢個係結構性嘅問題。 嗯， 係咪啊？即係認為應該要收返個草案㗎嘛。 佢都表態啦，即係亦即係話俾你聽，喂，警察四點鐘開嘅嗰個記者招待會，任何一個解釋佢都接受唔到㗎嘛。 嗯。 全部都係謊話連篇囉。 嗯。 喂，好明顯㗎喎。延遲交換你點樣解釋？我退一萬步當嗰啲全部係意外啦。好啦，仲有而家係疑點重重。 嗯。 呢一鑊真係疑點重重啦。喂，有乜理由你又會向嗰度掟催淚彈？呢個係第一個疑問啦。 嗯， 第二個點解會俾人影到有人喺度推下推下，仲大家都係黑衫嘅？ 嗯 第三，十二尺嘅地方跌落去，理論上係跌唔死嘅，最多跌斷腳嘅啫，或者跌斷手嘅啫，係冇理由死得嘅。 呢、這個今次呢件事件咧，係摸定一個普通嘅科大學生，因為其實講真。大家咧喺前線，如果我哋有即係任何示威者都受傷，或者係即係受到欺凌嘅話咧，我哋都係以手足相稱。今次咧，即係其實你見到，尤其而家今次呢一個阿周子樂嘅死咧，其實係牽動咗至少200萬人嘅一個情緒，其實係即係所以頭先我哋見到史維嘅講法 ，we will be outraged 呢個唔係話淨係科大人咁簡單。唔係話科大人反抗，唔係話科大人報復，而因為今日晏晝啊喺中環見到嘅四千人遊行，喂快閃嘅都有4000人，咪就係同你講啦，香港人而家唔係反抗啦，係報仇啊！而家同你講係，即係你而家見到，即係晏晝你嘅時候，你睇嗰、那個我哋見到好多個禮拜，其實都有嗰啲快閃遊行咧，尤其係中環，咁但係第一次咧係可以 last 到咧成3-4點咁耐。 嗯， 系嘛？一个喂，其实你见到平时咧，即系你知啦，而家差佬咧系几咁歇斯底里噶啦。一见到有人去示威游行嘅话咧，就即刻就系非常之重装备咁样样咧，哇！又斗你又剩啊嘛。 佢中环都举旗， 系 佢中环照举旗。 系啊，但系其实佢今日都算忍。 其实梗系心虚， 心虚。 你睇今日嘅招待会，连续应该2至3次咧，都系个女警司 啊嘛， 女警司出嚟讲嘢。 咁点解系呢个女警司咧？ 仲喺度哑烟添， 即系喺度哽烟啦，喺度扮系嘛？呢、這个叫傅日婷啦，大家睇佢样啦，系咪啊？ 面无四嘅两肉， 面无四两肉都系一啲咧，即系其实系即系不得善终嘅样噶啦。其实都系个相都系，咁佢就话啊嘛，即系呢个阿边个阿李君雅都算好嘢啦。啊，即系专登就系话喂，你而家咧，你系咪猫哭做老鼠啊？吓、啊！喂，你而家出发生件咁大嘅事情，你应该揾啲高层见记者，唔系呢个蛋散喎、啊，吓、啊！即系 高层同佢切割啊嘛。李君雅问题就系话， 李君雅就咁讲啊嘛，跟住佢用 答啊嘛， 跟住佢用九唔搭八，佢就话：喂，我作为呢一个行动总警司，系嘛，我啊最清楚个状况嘅，啊，希望大家欣赏我哋嘅努力。你努力乜嘢啊？你努力喺度讲大话啊嘛？你低温你讲嘅 version 系乜嘢？你冇入过你停车场啊嘛？你俾人踢爆你先讲㗎努力。 唔係佢呢下嘢已经系嗨晒嘢㗎啦 ,PR。 係啊。 开头已经系一个大话咁个大话。 咪所以你而家李君雅信你啫。 李君雅问个最后尾第三个问题最好。你70年代嘅时候你有乜理由差佬自己查返自己贪污嘅 咪就系囉。 同样道理今次呢个周子乐嘅死。喂你自己俾你自己有查返。喂仲有啊。其实好无辜嘅呢单嘢，就系因为有个差佬结婚，大家走去围下，喂大佬变咗私人保镖咁啊！大佬而家差佬变咗系变成你即系公器私用啊！大哥，你要你结婚，喂如果佢真系有破坏嘅，你咪拉佢咯！你使乜出晒成队防暴警察嚟镇压啊？大哥，喂大佬佢系咩人啊？哇、啊！你真系好笑啊！你真系。 嗯， 你虽然我觉得系无聊，人哋结婚你真系围佢玩佢，咁玩下算啦，咁都冇伤大雅啫，系嘛？大哥，就算玩都 即係退一萬步講，使乜出成隊防暴警察出嚟對付啊？你搞就搞到，喂呢一鑊嘢真係大鑊，話俾你聽啊！ 而家個狀況咪等於即係德國六七十年代有赤軍之前，喂，其實當時嗰班學生只不過係反下西德政府去到招待巴列維王朝嘅啫。但係當你打死咗個學生之後，就全國暴亂㗎啦嘛，一模一樣㗎咋。 唔係過去嗰四個幾五個月以嚟，其實喺度簡單總結，基本上喺呢個國際城市裏面咧，係人道災難嚟。 嗯， 所有嘢都係人禍嚟嘅。已经唔系意外嚟嘅啦， 嗱，坦白 都唔系电光火石嘅问题嚟嘅啦。 系啊，呢单嘢啦，即系其实讲真，一日呢个八三一唔平反，你而家八三一嘅错咧，系一次又一次咁样样叫重演咧。其实系你今次呢件事情系好有八三一影子嘅。 你啊成立啊， 吓、 啊、过去嗰四五个月嚟嘅，十个八个独立调查委员会都差唔多啦。 嗯， 喂，我俾你拖几年啊？喂，大佬，721都已经有一个独立调查委 员会，你仲喺度话 八三一要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啦？而家周子洛呢单嘢唔使独立调查委员会， 其实六一二开始已经要噶，你谂下射盲咗个老师。 而家咪话咯，喂，大佬，呢个咩警监会？阿林郑仲喺度好整以下，就话啊，等呢个警监会咧去慢慢查啦，查到十一月啦，系咪 open ended 嘅？我哋而家系枕住落咧，嗰啲事件都会查。你而家咧，阿边个梁定邦啊？个 file 啦，越冚越厚啊！你根本上边度查到啫，大佬？嗰啲差佬又唔会配合你嘅， 唔系我咪话咯， 又讲大话， 十天八天人就差唔多，但我都唔知揾唔揾到十天八天咧，系相对 neutral 嘅人，即系佢都几难揾。其中一个讲法咧、啊，即系我听翻嚟嘅啫，就系有人揾过李国能，咪李国能都唔肯， 系啊。 但系独立调查咧，根据南华早报嗰个 source 咧。就話佢揾咗兩個，我 friend 幫我聽過，揾有兩個去 verify 就去做獨立調查啊嘛。 嗯， 咁亦都回應咗咧，就係最近習近平講嘅，即、就、係、是、要認真落實一國兩制同埋港人治，唔係高度自治嗰樣嘢啊嘛。其實佢係冇提過差佬噶，你有冇留意啊？ 嗯， 係韓正先加落去補充嘅咋。有啲人個講法就話，因為佢江派啊嘛。 嗯， 所以呢鑊嘢咧，周子洛呢一單咧，都係成個差佬嘅轉捩點嚟。最后一根稻草跌咗落海嘅，你掹都掹唔住。 但你见班差佬都表明立场噶啦，话大佬你真系查，你真系清算佢哋，佢哋系陀枪游行噶啦嘛。 唔系啊，阿黎君雅咪问得啱咯。第二条问题，佢、三条问题我都差唔多识背咁滞、你成话要打曱甴啦嘛，杀曱甴啦嘛， 俾你杀到啦，系咪好开心啊？ 休息一阵，转头翻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